四死难同胞们，我们在呼唤你们，愿你们的英灵带着鲜血、子弹射穿的胸膛、坦克剪碎的尸体，降临这中国南边小岛，点点烛光当中，见证十八年前的屠杀，尤其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谨记这一段历史，认识你们的英勇牺牲和独裁的血腥凶残，立志接好民主棒，为一个民主中国而奋斗。 吕鹏，九岁，小学生，被戒严部队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周恩明，十六岁，中学生，六月四日遇难，葬于金山陵园。 蒋捷莲，十七岁，中学生，独子，在牧区地中弹，子弹穿胸而死。 王蓝，十九岁，中学生，在南翔街南中弹，三小时后身亡。 叶伟航，十九岁，中学生，海军总医院第一号无名尸体，右肩、右胸及后颅中弹身亡。 孙辉，十九岁，大学生，骑车寻找被戒严部队冲散的同学，于西单被射杀。 董晓君，十九岁，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尾，被坦克压死，尸体被剪碎。 萧杰，十九岁，大学生，独子，超越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未从，被射杀，子弹穿胸而死。 张锦，十九岁，培训班学员，在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戒严部队扫射， 张向红， 头部中弹， 二十岁， 死于 大学生 邮电医院， 归家途中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 大伟， 抢救无效死亡。 厨师上班途中行至民族饭店前受阻，后背中弹，送邮电医院， 王 因失血过多死亡。 六月四日早上买早点时，被一辆冲向人群的汽车撞倒。 二十岁，团支部书记，六月四日晨遭戒严部队射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学生在西单六部口先被困棒打伤，后左胸中弹， 王培文， 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 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头位， 钟庆， 被坦克压死， 大学生 尸体被碾碎， 被打了半边脸，从衣袋的锁匙 前辉，二十一岁，大学生，被坦克击破膀胱和大腿动脉，血流一百米而死。 二十一岁，高中毕业生，六月四日在西单路口遇难， 吴向东 中弹， 廿一岁， 当场死亡， 颈部中炸子，送复兴医院。 叶文， 因流血过多死亡。 二十二岁，大学生，在木须地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脉，送往海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大学生，独子，四川某偏远县份唯一的大学生。 田道文， 死后 二十二岁， 父母 大学生， 回骨 家境清贫，刚做完毕业论文，被坦克剪死。 翟爱国， 同学， 二十二岁， 待业。 六月三日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 陈乃顺，二十三岁，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工房里上照相， 刘云，二十四岁，大学生，腹部中弹，抢支流出，被同学收回，死在同学怀中。 二十四岁，大学生，在民族宫附近， 二十四岁， 因 擦厂工人 被细乱， 六月三日晚， 二十四岁， 被小股 人员 开 枪， 近距离射 中，六月三日在西单，腹部中弹， 二十四岁， 不治身亡。 离家 刘春荣，二十四岁， 陆 生工作人员， 由朝阳医院送医， 于从南边过来的校 方 女扫射， 头部中弹， 二十五岁，研究生，六月四日在复兴门医院， 流血过多， 十五岁， 复兴医院里 实习医生 陆春林， 在木须地27岁 大学生， 颈部 在木须地 被戒烟 男女射杀， 研究生 林中 六月三日晚 将身上证件交还送回学校。 毛主席纪念堂附近遇难，亲属于6月10日在友谊医院太平间见到遗体，校方给了2000元安置费。 你熟睡，愿你熟睡，问你是否不再醒了，你的眼泪，你的眼泪，达到明天不想看破晓，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悲伤的竟要彻底。心里或在落泪，生命伴随，无人能忘掉你在远方。 萧波27岁，大学讲师，父母虽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前胸，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一对才刚出生70天的孖生儿婴儿。 石岩27岁，空政文工团演奏员，6月4日凌晨因头部中弹被送至北京人民医院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后抢救无效死亡。 邝敏27岁，工程师，6月3日晚于木须地中弹，子弹从右腰后部射入，从右腹前穿出，送到医院后死亡。 庄哲生27岁，售货员，6月3日白天离家后再未返回，6月11日家人在同仁医院从无名尸照片中找到庄的遗体， 在西单路口左胸中弹，伤及肺， 苏欣29岁，进出口公司职员，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扫射路边人群， 29岁，工程师，胸部中弹，离家不久送院不治。烟部中弹，家人找遍北京44家医院， 30岁工人， 原来海军总医院第二号无名尸， 孩子送回老家抚养。 郝志京30岁，助理研究员，在木须地左胸中弹，死于复兴医院，家人于7月4日才找到尸体。 6月4日晚，于长安街西侧骑车时遇难。 杨燕星 腹内取出两颗子弹， 报社职工 一为达武， 在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腹部中炸子，被送往北京医院， 工人不治身亡。6月5日早上准备买早点，途中与戒严部队扫射， 林仁富 身中两弹， 30岁， 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31岁，从天安门广场撤出， 南化破口30岁， 黑子司机。6月4日 凌晨，离家去昌安街， 32岁， 家子弹从左侧胸骑 上和医院，穿过右肺而出， 发现他是被子弹从左后肩胛骨射入，胸腔被炸烂而死。 32岁，工人。军车射出子弹，穿透大腿动脉， 高中毕业生， 持枪军人命令不准输血抢救而死。 刘锦华34岁，职工，6月3日晚与丈夫在木须地， 35岁， 与戒严部队扫射， 回家途中与戒严部队向北行进， 死亡。袁静36岁， 子弹射中王颈动脉，因失血过多， 6月3日晚上在家中 进厨房开灯时， 被戒严部队 刘凤丹离家 击中头部死亡。 6月3日晚离家， 吴建元40岁， 抢救伤员， 未见在二支剧场录 有一弹从左肩处穿过心脏， 左胸中炸中身亡，40岁， 血外进不治身亡。 子弹从头部斜穿过去，即 杨宇婷41岁，行政科科长， 包修忠41岁，厂长，6月3日夜在北京 三医院， 高美同学会入口 中弹，长安街协和医院 抢救 与家人 身亡。 腹部中炸子， 55岁。 骨盆粉碎， 张福杰66岁， 与邻居在院内纳凉。 6月3日晚，到亲戚家串门， 的军车射击， 在胡同中弹，送院不治， 送院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身亡。 愿你熟睡，愿你 熟睡，但你年轻不再欢笑，你的勇气，你的勇气，无奈从今不将再晚笑，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绝 有十四位已故六四受难者家属，包括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杨世玉、 袁长禄、 周淑珍、黄国仙、 包玉田、 林展培、寇玉生、 孟金秀、 李真英、邝迪清、 吴守琴。即使死者已矣，我们仍会待他们完成为亲人讨回公道的遗愿。天与地，几多的心里还在落泪，心平伴随，人能忘掉你在远方。如今夜了，请安息兄带着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漆黑将不再面对。如今夜了，请安息兄带着灵魂别去，将不再面对。如今夜了，请安息兄带着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漆黑将不再面对。如今夜了，请安息兄带着灵魂别去，这刻 绝食宣言节录。1989年5月13日，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是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我们不想死，我们要好好地活着， 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 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 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平反六四，支持维权， 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六四国殇十八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开始。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血腥屠城，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镇压落嚟。广场曾经被人潮挤满过，被坦克车碾压过，被鲜血染红过，却是从来未被祭祀的鲜花铺满过。 现在请支联会常委代表香港市民向六四殉难同胞献花，请全体肃立，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献花，全体肃立。 全体肃立，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鲜花一束献给真正的人民英雄，愿你们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愿民主中国早日来临。我们再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现在请司徒华先生连同一班青年人共同燃起自由民主的圣火。 燃点火炬，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制， 结束一党专制，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支持维权， 支持维权，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支持维权， 支持维权。 从多年历史，有请到现场，愿你能认出六四是泪 华先生。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六四十八周年烛光悼念集会悼词，2007年六月四日。十八年前为民主牺牲的烈士们，魂系归落，愿你们在天的英灵降临这个南中国的岛屿，降临这里悼念的眼泪所凝结成的烛光海洋，接受我们一年一度的沉痛的集体慰问。你们当会带着头上的枪洞、胸膛上刺刀的伤痕、浑身血淋淋的鲜血、被坦克剪成肉酱的尸体降临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让我们再一次回忆起你们当年的慷慨激昂、无所畏惧、爱国爱民主而视死如归，以及那残酷无比、灭绝人性如虎入羊群的血腥镇压，那些刽子手将会永远被打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的遗属十八年来都坚持着团结在一起，为超越你们的沉冤而不懈努力，他们得到了我们和全球正义人士的敬仰和支持，与他们并肩奋斗。我们要告诉你们，国内的维权运动此伏彼起，蔓延全国，人民懂得为切身的权益起来抗争了，提高了公民意识，发展了公民力量，将会成为民主运动的后备军。目前的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阶，香港支联会对此坚决支持。今年继去年仍以平反六四、支持维权作为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口号。 我们要告诉你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贪污腐败更猖獗，贫富更悬殊，道德更败坏，弱势社群更受欺压，社会矛盾更深化激化。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现象也会教育了人民投入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使之壮大。最后，我们要向你们宣誓，我们一定把释放文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五大目标坚持到底。你们的沉冤一定昭雪，民主中国一定实现，污蔑你们的马力之流一定会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光明在前，让你们和我们都止住眼泪，让我们再一次慰问你们在天之灵和你们的遗属。英灵不朽，浩气长存，人心不死，烛光不灭。在今天不能点燃起烛光的中国大陆，无数的烛光也在心里点亮了的。英灵不朽，浩气长存，人心不死，烛光不灭。 请各位仍然站立，默哀一分钟。默哀完毕，请坐。独裁者总是要我们忘记，我们就是要拒绝遗忘，呼唤良知，揭露真相。 对，拒绝遗忘，呼唤良知，揭露真相。请听听六四死难者家属李雪文的讲话。 亲爱的香港同胞们、姊妹们，在香港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烛光晚会上，我想说两句话。我的名字叫李雪文，六四死难的袁丽的母亲，我今年已经80岁了。而我的老伴儿袁丽的父亲已经90岁了。不久前丁子霖老师对我说，李大姐，在我们这群母亲里的年纪最大，今年六四十八周年，香港同胞们还会像往年一样的举行隆重的烛光晚会。当年18年前死于大陆屠杀的同胞们，你代表我们偏安的母亲群体向香港同胞们说几句话好吗？我从来也没有在这样的场合讲过话，但我很愿意同香港同胞们说自己心里的话。18年过去了，在这18年的日日夜夜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纪念过举行过六四悼念的活动，在六四15周年，我们死难者家属曾经分别地在丁子霖和张乾陵家里举行过两次集体的祭奠和悼念活动，但外面有警察包围，惊恐气氛十分紧张，参加的人最多也不过40多位。我们只能挤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 哭泣、落泪，为死难的亲人焚香洒酒。我们每年清明六日去万安公墓扫墓，祭奠亲人的时候，也有很多警察监视，而且离得很近，真是戒备森严。在大陆，我们连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扫墓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因此，每当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香港同胞们为死难同胞们举行烛光晚会的消息，我们都很激动，恨不得插上翅膀到你们会场，同你们一起点上一支蜡烛，痛痛快快的哭一场。但是我们只能想想而已，政府是不会要我们去香港的。香港现在已经回归祖国了，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不能公开举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香港还能让剩下那么一点点的自由，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已经18年了，香港年年举行烛光晚会，从没有中断过。这对我们这群死难的家母亲们来说，是很大很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香港的同胞们没有忘记六四，忘记那些死去的人。这也让我们知道香港同胞一直关心我们，声援我们。如果连香港都不能举行这样的悼念活动了，那整个的中国真得成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因此，我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感谢香港同胞们，是你们打破了这个无声的中国，是你们替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六四已经18年过去了，在这18年里，我们已经有14位共同抗争死难的亲属离开了人世。这些难友直到死都没有忘记为死者讨回公道。有一位难友在临终的时候还伸出了一个小指头，因为86、64总遇难的正是他的一个小的儿子。这些难友没有看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这使他们遗憾终身。那么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再接再厉，绝不放弃。我虽然已经80岁了，也绝不会放弃，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今天我向大家说这些话，就是表示我的决心和我的态度。再次谢谢大家，向大家问好。 李雪文的丈夫90岁，袁可士因病入院，昨天才刚刚出院。我们在这里紧祝袁先生夫妇早日康复，更希望64的难赎在有生之年能够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各位在场的历史见证人，维园足球场最后一个场区都已经坐满了。 让我们一起来唱血染的风采。 让我们高举点点的烛光，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日。89年6月4日，无论那些掩饰血的历史的帮凶如何妄称屠城并没有发生，我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一段血的历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 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倒下，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 死难者家属自发组织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誓言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在香港也有一群人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运动，现在请听听他们的呼唤。 六四清晨被坦克战死，王卫平25岁，医生救人时颈部中枪致命。 我是一位妈妈， 我都是一位妈妈。 我的仔38岁了，如果他18年前没在广场被屠杀的话，应该是38岁了。 我的女儿今年10岁了， 她令我觉得很光荣。 我个女都令我觉得好光荣， 因为她是为民主而自由而牺牲的。 因为我个女是在香港回归祖国那一日出世的。 我迟啲谂住去坟场嗰度拜祭佢， 我迟啲谂住同佢去游乐场。 可惜政府至今都唔俾我咁做， 因为1997年出世嘅小朋友去游乐场系唔使俾入场费噶。 我系一只熊猫，我出世时候编号系606。 我是一个学生，我死亡的编号是610。 政府对我好好的，给最好的粥叶我吃，又带我去香港。 我很爱国的，但是政府很憎我，他用军队、用坦克、用最残忍的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我。 我觉得很开心，还幸福过很多人，我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只动物，真的幸福过很多人。 我觉得好痛心，政府从来没有当过我是人，最多当我是一只猪。 要烧一条尸，至少要用成千度。 如果就咁喺 广场上面烧，咁焚化炉咪唔使排长龙啦。哇，话劈咁嘅嘢系俾坦克剪过嘅学生，咁不如揾只猪用坦克碌过，睇下会唔会变成肉饼。 18年前，政府逼我讲大话，话我仔系交通意外死嘅，佢先肯俾佢入土为安。 18年后嘅今日，真相唔能够被公开，186个死难者嘅资料唔能够公开啊！ 18年前，我哋嘅仔仔女女死得不明不白，真相被压制。 18年后嘅今日，真相仍然被压制，甚至被歪曲添啊！ 18年以嚟，镇压从未停止过。 18年嚟，无数嘅学生同市民被中国政府屠杀，喺佢哋失去咗生命嘅呢一个地方，有一班好坚强嘅母亲企咗出嚟，佢哋就系天安门母亲，佢哋为咗替64死难者寻求真相。为了中国不再有屠杀，为了所有人的仔仔女女能够健康地成长，他们不断坚持说出真相，寻求公义，呼唤良知，拒绝遗忘。但是同时，在这18年来，中国政府每一人都在打压着这一班天安门母亲，就连清明重阳、散祭、死祭，他们连去墓前自由悼念自己的仔仔女女都没有这个权利和自由。玫瑰呼唤，呼唤大家，到底我们可以为这一班天安门母亲做些什么呢？ 劝解不了悲伤，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不想回忆，未敢忘记。 历史的伤口，歌者合唱团。现在我们请当年六四屠城的见证人王丹为我们讲话。 请王丹给我们讲话。 各位亲爱的香港同胞，以及今天来参加晚会的各位朋友们，18年前的今天，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了追求一个叫做民主的梦想，为了捍卫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8年前的今天，中共政府用小型常规战争的规模，以血洗的方式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令世界为之震惊，也暴露了中共暴力的本质。18年前的今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18年以来，中共政府始终坚持当时的屠杀是正确的决策，看不出他们有半点的悔恨。18年以来，那些死难者的亲属，那些天安门的母亲们，他们连到广场上去公开的为自己的子女痛哭一场的权利都没有。18年以来，即使跟中共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的主席都可以返回大陆，而那些为了理想被迫流亡他乡的人士却归国无望。对中国有着赤子之心的刘冰远先生，他临终时最后的遗愿就是希望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愿望都被中共无情地拒绝了。18年来，中共的集权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当然，我们也看到，18年来，中国经济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想请朋友们想一想，18年来经济的繁荣，就可以抹杀18年来政治上的耻辱吗？如果我们默认这样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谁能够保证18年前发生的事情18年后就不会发生呢？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悼念6次死难者已经是第18个年头，让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直到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的那一天。否则，即使我们有再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也无法在国际社会崛起。各位，请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昨天的死难者，更是为了我们明天的中国。谢谢大家。 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阶，内地维权运动是要确保政府必须遵守和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 人民受法律的保护是最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在请何俊仁先生讲话。 各位同胞，各位朋友，大家好。近几年，我们国家内地里面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维权群体的呼声是震动了整个神州大地，但是我们看看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之卑微。很多基层的农民只是要求政府和商家强征他们的土地的时候，给他们合理的补偿，让他们可以另觅自己的家园。有很多工人或者他的家属受到工业意外伤亡的困境，只是要求合理的补偿。更有一些基层的平民百姓受到贪污贪官恶利的压迫鱼肉，只是想拿回一些正义的权利的伸张。但是这么卑微的要求竟然都是被践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18年来是完全停止了政治民主的改革，权力在没有制衡之下自然就腐化，再加上经济急速自由化，很多赚钱的机会自然权力 就会同金钱或者揾钱的机会挂钩，造成了官商勾结日趋猖獗，造成了金权甚至是黑帮政治勾结的情况日趋严重。各位维权人士，今日是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来到奋斗，他们无退路，他们求助无门，但幸好今日内地里面出现了一群很有正义感的、很有道德勇气的维权律师，为他们争取正义，为他们去到争取应有的权利。维权律师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各位朋友，全中国现在有12万位律师，12万个律师左右。维权律师我们认识他的，有名有姓的，知道他们奋斗的经历的约莫有20位。我只是跟大家今天在很短的时候里面介绍4位。其中一位世界著名的就是山东的盲人的法律人士，他是为山东里面被强迫置辱的妇女来到是维权，但是最后他不但被多次殴打，但现时是竟然因为被控扰乱公共交通罪，这位盲人是被判入狱3年半，现在正在服刑。另外一位著名的上海律师郑恩宠，他是为了被逼迁徙的这个农民和居民，是挑战当时可以说雄霸上海的财团周正毅以及包庇他的官员。但是这位律师本来从代表原告的律师身份变成了自己是被告人，因为他在诉讼期里面呢，期间里面呢，是披露了上海政府收地的政策，被判3年入狱，最近出狱之后呢，仍然是被软禁和威吓。郭飞鸿法律界人士，他又帮助番禺太石村的农民来到呢是追究贿选事件，但他多次被殴打，现在最近竟然说他呢是借人家的书号 出版新书呢，而将他押到去沈阳，正在等候控告，相信最终会被加害入狱。最后一位高志成，中国著名十大律师之一，他因为多次为法轮功人士被迫害鸣冤，三次公开致函胡锦涛和温家宝，现在是被无限期吊销他律师的执业资格，甚至呢是被控呢扰乱公安罪，被判入狱3年缓刑5年，现在在家乡陕西被软禁。各位，我们看到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他们顽强的奋斗是代表着我们整个民族是追求生存、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希望和进步的意志的力量，亦都是代表着我们整个民族是将会努力不懈地争取自由民主，同埋我哋亦都相信维权法呢运动係会为我哋推出法治、宪政同埋民主，让我哋支持佢哋，让我哋一齐为佢哋呐喊。请大家支持平反六四，支持维权，平反六四，支持维权。多谢。 我们一起来唱自由花。 我们每年都会来到这里悼念六四，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自由的花一定可以开遍中国的大地的。让我们高举烛光，齐唱自由花。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暂时 心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曾经痛惜年月里转化为靓，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惊惊惊惊痛痛斩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沉昨日日还须不说一话，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平反六四支持维权， 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识，深深相信始终会变真，某年某夕，如此信息仍带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劲将这理想继续再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落去惊怕，惊惊惊惊痛痛斩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沉昨日日还须不说一话，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年轻人是中国的明天，薪火相传，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要让他们接好民主棒。 请支联会青年组代表李国圈同学上来跟我们讲话。 各位市民，我是支联会青年组的代表，我叫李国圈。今天是六四事件的18周年，当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一同见证了八九民运，默默的景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但我们的年轻一辈有多少是真正认识这一段血染的历史呢？在当时来讲，有很多和我们一样年纪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民主而付出了性命，难道到了我们这一代，到了下一代，这一段血染的历史就要被遗忘？年轻的一代对八九的民运历史认识不深，只能够透过中国官方的讲法以及本地的教科书去作出了解，因此我可以说这样就剥夺了年轻人对六四的知情权。中国政府将八九民运将六四定性为暴乱， 因此就要开枪镇压。当然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暴乱只是一场谎话，然而官方始终都不肯公开当中的重要资料，是这样真相就只能继续被掩盖。再者以本地的教科书来讲，有关的内容更加被散略，一句起两句止，只是以一场政治风波、政府平息了事件等等的说话轻轻带过。更何况六四并非考试的重点，例如在会考、高考里面近代史的问题只是以文革为重点而已。近日有人说六四这件事历史自有公论，是没错，我们知清楚相信历史自有公论，但我们更加相信公论是建基于事实，建基于真相。若香港的政府和教科书的出版社都刻意避谈了六四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连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机会都没有，就连机会都没有，又怎会有所谓的公论存在呢？我作为知青组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去寻求六四的真相。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早日成立独立的调查团，公开六四的真相，还死难者一个公道，就让我们一同以史为鉴，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我欢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知青组，为平反六四献一份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填坐长巷入面的入组表格，交回秘书处，或者等落我们支联会的前箱入面。多谢各位。 薪火相传，接抱民主棒。我们继续请学联的一班代表为我们讲话。 各位，2007年的今日对于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来讲特别沉痛，因为民建联主席马力的一番无耻冷血的言论伤透了死难者家属的心，伤透了香港人的心，伤透了我们的心。回想89年春天，一群有良知的年轻人人人之事为了中国的未来站出来，因为贫富悬殊、官倒横流和官僚腐败等等的问题下，人民的尊严和生命面临威胁，他们沮丧了，他们愤怒了，因为声称属于人民的政府早已经将人民的声音拒诸门外，早已经跟人民对立起来，人民不愿再被奴役，人民要站出来为中国的未来发出最后的哀鸣。他们放低自亲自爱，不再怯懦，走上街上，走到天安门的广场呼喊着，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6月4日凌晨，坦克车在广场剪过，在枪林弹雨中呼喊声变得绝望渺小，最终广场只余下寂静。然而哀号却震遍中华大地，虽然18年过去，但六四屠城在绝大部分中华儿女心中已留下永不磨灭的烙印。这段用鲜血换来的惨痛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道伤痕，任凭中共冷血政权如何任意扭曲隐去，这一场的爱国民主运动早已被人民肯定。六四屠城的刽子手并没有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打开任何出路，今日的人民正面对比当年更严峻的处境。广场上的英烈本着舍己为民的精神，为同胞争取民主自由、追求公义而淌下鲜血，人民将世代永记。历史是属于人民的，现在又请台下的年轻人一起高举烛光，我们这一群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起来吧， 我哋要继续背负呢段历史嘅使命，成全当年学运嘅精神，不惧强权，不惧禁忌，不惧死亡，为中国嘅民主、平等、自由、法治、人权而努力。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强烈要求中共政权公开承认六四屠城及向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道歉，追究屠城责任，审判及严惩六四屠城刽子手，停止打压民运人士及六四死难者家属，落实法治、平等、自由、人权、民主，开放集会结社及出版自由，尊重人民声音，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无望六四，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 现在请支联会常委联同学联的一班同学一起唱《中国梦》。 什么呢？是平反六四，是结束一党专政，是希望中国民主来临。 那天我中国进步，何时谁是敲响天际钟？今天还未向前路，巨龙挥出自我。 现在请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先生读出大会宣言。 大会宣言，李卓人先生。 在我未读大会宣言之前，我代表支联会是欢迎很多国内的同胞、海外的朋友来到我们今晚的晚会那里，他们无惧任何监视。我们代表支联会欢迎国内的同胞 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烛光晚会，欢迎你们。一个代表支联会是宣布，今晚我们是坐满五个半球场，总共有55,000人参加我们今晚的晚会，是比去年44,000人是多出11,000人的。六四18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大会宣言，1989年6月4日距今已经18年，今天晚上我们仍然来到维园，点起我们无忘六四的烛光。大家望下，在烛光里面我们看到18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悲壮，我们看到香港100万人支援民运大游行的激昂，我们看到六四当晚遍地的鲜血和枕藉的尸体。不过当年有缘木，今年有马力，无耻地为六四屠城政权掩饰血腥罪行，可耻！ 可耻！ 可耻！ 可耻！ 可耻！ 让我们今晚高举手上的烛光，强烈谴责这些埋没良知、歪曲历史真相、为屠城政权涂脂抹粉的冷血言论。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彻查和公布六四真相，公开审讯和追究有关官员的刑事责任，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还死伤者一个公道，还中国人民一个公道。 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没有改变到中共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更甚是近年中共变本加厉地打压和迫害维权人士。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权力归于人民，人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可惜这些承诺都没有落实，变成欺骗人民的谎话。中共在国内就完全回避政治改革，在香港就为全面直选设立关卡，拖延落实普选的时间。我们强烈要求还政于民， 还政于民， 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归于人民。 各位香港同胞，1989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反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理想，到今日仍未实现，让全世界、全中国、全香港爱国爱民主的中国人继承民主烈士的位置，与专政反人民的政权抗争到底，为建设民主中国和民主香港继续奋斗， 奋斗！ 让我们高举烛光，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支持维权， 支持维权，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1989民运， 平反1989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民主中国，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人权万岁， 人权万岁， 法治万岁， 法治万岁， 人民力量万岁， 人民力量万岁， 民主烈士， 民主烈士， 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火化由香港市民签署的吊唁册，以祭六四死难同胞在天之灵。今年的吊唁册是由13865位香港的市民签署。 我们香港人并没有忘记这一段用血同泪写成的历史，18年来维园举起的烛光可以做证，就让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为六四死难同胞献上我们的尊敬和怀念。我们一同站立，举起烛光，齐唱祭英烈。 在凝望，或已没有人愿讲，不义如今一起相对，献花祭英烈，再思念中国，齐共记起血泪情，来昭雪。有请到现场，愿你能认上六四时泪 人大释法否决了0708普选，普选我们还未知道几时可以拿回我们这方面普选的权利，所以大家7月1号可不可以走出来？7月1号下午三点钟大家维园见，我们有个约定，大家高举我们的烛光，一起约定7月1号下午3点维园见，不见不散。今年民阵的主题是争取民主，争取普选，改善民生，回归10年还政于民。大家过来好不好？ 到此见，多谢大家。咁咧，我哋跟住咧，系散会之前咧，我哋系唱翻我哋嘅民运嘅歌曲，系血染嘅福彩，血染嘅风采。 结束， 咁大家散场嘅次序咧，希望大家留意听清楚。第一咧，就大家可唔可以帮手执好地上嘅垃圾，同埋刮好啲竹类啊？希望大家可以整洁咁一齐，我哋还翻个场俾维园嘅。咁然后咧，大家亦都希望。是留意我们的散场的次序，希望现在我舞台下去是第一个场区，民主纪念碑是第二个场区，如此类推去到第六个场球场是第六个场区，希望民主纪念碑第二个场区和第五个场区的朋友不要不要不要喐住，不要移动住啊、然后第一个场区和第六个场区的朋友是可以分别向着兴发街和唐街那路是散去的，亦在呼吁大家大只的朋友可不可以留下帮手我们抬铁马行不行、啊、大家一起做好件事，多谢大家、啊、等多些人离开之后呢，我们就要抬铁马了，第一个场区和第六个场区希望大家分别向兴发街向我后面和唐街铜锣湾那边是散去，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记住是捐助支联会，十八年来支联会都是靠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一路撑到今日，希望大家是帮我们一起撑下去好不好， 在这里呼吁年轻力壮的朋友请大家留步協助將鐵馬搬去場區旁邊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講搬去哪裡，等我們散多些人先，第二個場區和第五個場區就不要走著，第三和第四可不可以呢，大家第三和第四個可以在銅像那邊出的了，在銅像那邊出，第二和第五不要動著，因為你就算現在走都是去地鐵有排排的，希望大家幫手維持一個秩序、啊、可以大隻一點的朋友希望可以留下幫我們搬鐵馬的，多謝大家， 暫時不能夠離開場區的朋友麻烦你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附近周围有没有垃圾，又或者蜡烛滴下来的蜡滴，请大家帮手清洁了今天维园的场地，让听日的市民可以享用维园。请大家支持支联会的工作，请捐助支联会，当你离开会场的时候请你在支联会的捐款箱度根据大家的能力放啲钱落去，请大家支持支联会的工作。 系啦，今晚嘅晚会要靠大家一起支持，希望大家出去嘅时候咧系支持支联会。今晚嘅晚会系捐款捐款支持支联会。咁我哋支联会咧有啲钱箱，大家会睇到有个钱箱嘅招牌噶啦。Come to this candlelight vigil. See you next year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We need your support. 民主是很需要大家的努力和坚持，请大家离开会场的时候谨记了，当你离开会场的时候请你记得捐助支联会，请支持支联会的工作。 回归十周年，我哋仍然要继续抗战。2007年7月1日，七一大游行，呢一条民主路，我哋预埋你同我哋一齐行。